月出来，冬雨无一分，乍暖还寒，无人供我伴睡。眼里有星河浩瀚，触动我心弦。三月过半，恍然如初见，光阴交叠，凝视你侧脸，是忽明忽暗，故事情节流转眉目间。你真欢不笑我走来，不理会草山或花白，我的心则长满青苔，一直等待是你到来。穿攀过了枯木长山，一直一条长路蜿蜒，三月出来，冬雨无一分，乍暖还寒，无人供我伴睡。眼里有星河浩瀚，触动我心弦。三月过半，恍然如初见，光阴交叠，凝视你侧脸，是忽明忽暗，故事情节捉眉目间。你真欢不笑我走来，不理会草山或花白，我的心则长满青苔，一直等待是你到来。穿攀过了枯木长山，一直一条长路蜿蜒，真欢不笑我走来，不理会草山或花白，我的心则长满青苔，一直等。